想互相陪伴吗？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吧。从前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Then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走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听到我们今天晚上准备的歌曲和跟你聊的话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听到看到。首先介绍一下这档节目，这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一个可以看可以听的广播电台。十点大陆机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一直陪伴大家365天。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周大准。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花椒的 APP， 你可以下载这个直播的软件，找到活力982，我正在花框里跟各位 say hello。 今天晚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拒绝。你是否被拒绝过，或者你是否拒绝过别人？肯定有吧。不经意间的生活当中的，感情之间的，应酬上的，社交上的，等等等等。我今天晚上也准备了相应的歌曲，还有我把我的直播间调了一些灯光，我刻意的把我的大面板的后边那个大屏幕关掉了，显得还是有不同的感觉，对不对？那今天晚上呢，希望你进直播间之后呢，除了跟大家互动，也说你自己关于拒绝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做过拒绝的事情，那拒绝别人之后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你被拒绝之后你是怎么想的。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希望你来这边听听好歌，聊聊天，把这里当一个温暖的家。我是谁呢？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未曾谋面或见过的好朋友，周准。先放歌曲，让我们的直播间气氛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也谢谢大家正在直播间看我的演出，看我的直播。大家说你是不是在演出？其实每一天的直播都是演出，人生如戏。我希望我的演出，我的真情的流露，能让你把我当一个家人。第一首歌来自谁呢？听听看，来自于玉置浩二先生，《酒红色的心》。如果你现在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我建议你打开一瓶红酒，或者喝一点你自己喜欢的饮料，非常舒适的听一听十点大陆机。 楽しんだり

我们作为一个每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都希望变成更好的人，你去面对更好的生活，你的身边有更好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希望你在活力982这样的花椒的直播账号当中看到我之后，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让他们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所有分享的朋友，谢谢刚刚关注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不能一一点名，衷心的感谢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先告诉各位哈，就是在1月16号，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大家一定要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吹响了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我们改版之后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有5个精彩的频道。第一个是热点话题，爱怼人不如爱怼人，那个怼是三声的怼，就是呸呸呸，怼人的怼。第二个是影视评论，看电影2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嗨翻天。第三个频道紧跟潮流，名字是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真的很逗。而第四个呢是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第五个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了，更贴心了，我换一种方式给你播报，你听一下啊。我们掘地三尺，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你可以随时一吐为快。总之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计划，寻找更爱互动的982，欢迎大家订阅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永远 online， always online 等你们。今天晚上呢，在播报我们这条新的微信公众账号的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进入我们十点大陆记的话题讨论互动环节。我觉得每天晚上的互动是一个交流的机会，每一个人的三观是不一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看待问题的看法等等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个体的不同，我们会有不停的碰撞，碰撞出一些对的事情。谢谢奋进青年，多谢你的礼物。说到拒绝，其实我在屏幕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拒绝的一些字，是我用毛笔写的，那种类似于钢笔的毛笔写的，这样一个感觉。看到这句话叫做，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阶段？还有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有很多朋友问我，哎呀，这个话题非常的难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太难说了，拒绝别人是个很恒久不变的话题，我是该拒绝别人还是不该拒绝别人呢？我真的会有想到拒绝他是他的感受，我又不忍心伤害他，为什么要拒绝他？我就试试我能不能帮到他，不能再说停。如果你现在想的话，你一定是个年轻的人，当然你很善良。我们在说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之后，一个人在拥有了一些非常棒的经历或者解决问题的技巧之后，你会选择性的拒绝别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在拒绝别人，就是在成全你自己。你好好想想，你如果真的没有能力，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到他，或者说你是否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最好先不要答应别人。每个世界都有规则，在成人的世界里也是有规则的，对吗？我们慢慢聊，你对拒绝有没有自己的个人感受？希望你关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我在屏幕当中等着你。我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的，应该是一件 T 恤啊，长袖 T 恤，然后我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关于拒绝的问题。我是不会拒绝每一位进来的朋友，我希望你多多留言，多多来看我的直播。在花椒那么多风格的直播当中，主播当中找到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我不会拒绝你，我希望你也不会拒绝我。第二首歌来自谁呢？来自于他。 对不起，离开你不能再陪你，抱歉了让你伤心，最后一次答应我别再惦记，该 感谢你为我送行，来世相遇我们再继续。对不起离开你，不能再陪你，不能再哄你开心。对不起离开你，我做了最后的努力。对不起。 小柯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这个电影音乐来自于《滚蛋吧，肿瘤君》，非常有爱的电影哦。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受一场病痛的折磨和洗礼的话，希望你内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治愈能力，用你的内心的强大的小宇宙战胜那个讨厌的病毒。 你可要保重自己，我会分离，关心会找你。对不起再哄你开心，对不起离开你，我做了最后的努力。对不起。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在问我很多的问题。有的人说，你养猫吗？你爱喝酒吗？做主播很累吗？让我摆个姿势，你给我录像，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互动，让呢这里的直播间变得非常的热闹。还有的朋友说，你几点下播呀？我11点钟下播，我10点钟来到这个地方，希望你来看我，希望你来听我的节目。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所有人的分享。有位朋友说正在跟病毒做斗争，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病了，纷纷的病倒。大家有没有发现病倒之后的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人呢会变得非常的孱弱，哎呀，我很不舒服，我可不可以不上直播了？ No， 不可以。有的人会表现得非常的有抗击病魔的能力，说我一定会打败他，我要多喝水，我要战胜他。有的人就希望得到别人的安慰照顾，而有的人只能一个人。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他是特别有魅力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带着一个善于发现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和不足，你会变得越来越好。拒绝别人，我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的一朋友跟我讲的。他说他拒绝了一个男孩的好意。我觉得女生受到男生的喜欢其实很重要，重要是因为你有吸引力，你至少有了异性缘，对不对？但是真的感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不能勉强？即使你看得再通透，你看得再平淡，你经历了很多感情的事，真正遇到你让你轰然心动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会遵从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说他很好，我想跟他在一起。但凡是有一点点你觉得 no no no 他不是我的人选， no no no 我不能牵强，就说不可以，对吗？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会有一种迂回，也许他是怕伤他的心，也许他是怕有比如说单位的同事或者同学或者等等这样一个关系，因为经常见面啊会很尴尬，就会说好，就会不叫半推半就，就欲言又止，不要把话说得很绝，这样的一些情绪会出现。我作为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我要告诉你哦，一定要说 no， 说不，说谢谢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反馈啊，然后他知道你的心绪，你想要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们才有一个正确的沟通。如果他真的是理解你这种想法的话，他也会有一个态度说谢谢你这样诚恳的对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这样就不会尴尬了，就很舒服，对不对？所以说在感情方面的拒绝你一定要学会，而且要有艺术感有美感。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推荐给大家听的啊，还有2分钟了，不推荐歌曲了，我希望把每首歌完整的放给你们。那今天晚上各位进入直播间的很多视频直播的朋友会说老铁们，对不对？什么666，还有什么关注小礼物走一走，很有意思。我在不做这个花椒直播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手机里没有任何直播软件的。我发现这个直播会让这个沟通变得很近距离，很简单。你的才艺、你的表达、你的谈吐、你的任何的一些小习惯都会表露得非常清晰。也好，让你们更加了解我，我也更加的了解你们。我不拒绝每一个人的意见，我也不拒绝每一个人的光临。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22点到23点，敞开怀抱，迎接大家的到来，把我当朋友，我们彼此聊聊天，倾诉你心中的故事。也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谢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了你们，我们的节目才能让爱发光，让夜发光。夜深人静了，听听好歌是很有必要的。每天晚上我会准备一些话题，跟一些朋友聊天，听听他们的讲解，听听他们的分享，也让我得到足够的进步，我们彼此都变成更好的那个人。同样你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哇，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意义哈，青年是永远朝气蓬勃的，你也会随着岁月的更迭，你经历事情的多少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是不要世故，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希望你是这样的，心中有激情，对爱纯真，眼睛里永远充满美好。 Keep real 很难啊，我都希望我们慢慢来，变成更好的人。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 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各位晚上好，欢迎你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通过收音机，通过手机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一档在深夜可以陪伴你很久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跟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周准，在直播间，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直播间，一个充满了温馨感觉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声好。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的关注。来到我们下半段第一个小小的环节，叫做见字如面。我有理由把一些非常棒的文字以我的方式对你讲，来讲过去，你听听看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觉。如果你觉得好，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感受和感觉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聊拒绝啊，拒这个词很大，怎么聊拒绝呢？行走于世间，接纳或者拒绝呢？爱或不爱，放弃或执着，是不是由你一个人去决定呢？你要做一个抉择，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接纳与宽容的心，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学会拒绝。我拒绝麻木，虽然生活的磨砺让太多的热情化作烟云，但是不能让感情磨出老茧。如果没有云让眼神放飞追逐，那么生还有什么乐趣？我拒绝永远明媚的日子，因为那是虚幻的梦境，痛苦可以让我成长，让我坚强。生活中的阴雨与风雪使我能够清醒的在春天的梦中看清脚下的路。我拒绝折下那朵盛开的小花，那是在毁灭美的生命。一只脆弱的纤细花茎，经过多少挣扎与苦痛才盛开出美丽，你又怎忍心为个人的私欲而去毁灭别人的幸福？我只求远远地望着，默默地祈祷那自然的奇迹开遍人生的每个角落。我同样拒绝与青春去赌明天，那弥足珍贵的季节怎能经得起一掷千金？千金可以收回啊，但无论是小时还是分钟，失去了你便找不到它。青春属于自己，一定要把握它，运用它，珍惜它，才能收获 金秋地说过，我拒绝成为那窗台上惧怕风雨的温柔花，他们只能隔着玻璃窗感叹多变的天气。有朝一日有风从虚掩的窗户掠过，那娇弱的花朵便瓣瓣凋落，落一地的遗憾和伤心。我欣赏那些与男人并肩的女性，靠自己的双肩挑起生活的重担，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卷起袖子能够杀鸡宰羊，却也有万缕柔肠能营造一片温馨。我拒绝生命当中的苦痛，虽然我无力去阻挡要降临的事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找禅师求得解脱痛苦的办法，禅师让他自己去悟。第一天，禅师问他悟到了什么，他不知道，便举起戒尺打了他一下。第二天，禅师又问，他仍然不知，禅师举起戒尺又打了他一下。第三天，他仍然没有收获，当禅师举手要打的时候，他却挡住了。于是禅师笑道，呵呵，你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拒绝痛苦。我拒绝向岁月祈求，流着泪埋怨时光的无情。虽然青春已经无声地在日历当中一页一页地翻飞过去了，不见了，生活已经把经历写在我的眼角，还有我染白长长的青丝。但我相信女人的青春在于她的心境，你一定要记住哦，美丽易逝，魅力却是永存的。送给在听我们节目在看我们节目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美丽易逝，魅力永存。还有两段话，我拒绝目的明确的爱情，我也拒绝，这是我自己加的，你拒绝吗？如果你拒绝目的明确的爱情，打个一告诉我，在花椒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有个性的，对吗？爱是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一段让人辗转难眠、牵肠挂肚、见面时又相对无言的情感遭遇，经过了多少欢笑与泪水、缠绵与零落，只为表达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爱。我喜欢平静地望着爱人眼中的自己，微笑着面对幸福，不言不语，携手同行。我拒绝被爱灼伤，拒绝让激情疯狂燃烧之后，苍白的灰烬被失望的冬季耗尽青春的余温。拒绝肤浅，拒绝深沉，拒绝憎恶，接纳宽容、关怀和容忍，拒绝虚伪，拒绝假，接纳真、善、美。生活当中一条充满诱惑的大路在脚下延伸，只有学会拒绝，才不会步入歧途。这篇文章来自于贾平凹先生啊。贾平凹先生是有他独特文笔的，他那个年代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是佳作，谢谢他，给他一点掌声。关于拒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吗？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拒绝之道，什么事情你要拒绝，怎么拒绝，为什么拒绝，如果你有你的分寸的话，你可以来告诉我。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谢谢这些朋友在关注我的直播间，你们的留言、点赞、关注，还有那些让我看得见的礼物，都是对我的鼓励，谢谢你们，我们将心比心。还有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以前听过我声音的朋友，你们都还好吧？不要拒绝一个那么暖的人在夜晚出现，用眼睛看着你的人，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人，一定要抱抱他，给他爱的鼓励。最近的很多选秀节目也会看到，对不对？汪峰先生也唱了一首歌，对他的爱人表白了，对不对？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那个乐队是非常棒的，亚洲顶尖水准，有非常的放棒键盘手、吉他手、鼓手，来听听这首歌《无处安放》。 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尽的萧索，我心爱的人啊，多了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点点，我的忧愁和挣扎。 刚刚听到的歌曲忽然断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CD 的问题。 我们再听听看， 它就是断掉了。你忽然之间会觉得直播很有意思，忽然之间的一个停顿会讲，哦，刚刚听到一个非常动听的歌曲怎么没有声音了。刚刚声音来自于汪峰在我是歌手舞台上唱的那首啊，无处安放。王峰先生的音乐充满了对生活的一些平常生活的纪念，而且他是有音乐，对有音乐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源于他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音乐的学习，系统的学习。他对乐队的整体的一个感觉是有自己的特别的安排的，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而且这首歌曲写的每一句歌词还有旋律都非常的优质。因为你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你会听前四句不错，和弦连接，然后歌词以及旋律都非常的好听，但是在进入 A 段或者第五句第六句，忽然这个节奏就下来，旋律就下来了，你会觉得如果能更好就最棒了。所以说我们要选择非常非常动听的音乐，拒绝那些速食的音乐制作，来到非常走心的音乐环节，来看看这个世界，听听夜晚的声音。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我不会拒绝每一个朋友的建议意见，还有你的礼物、你的点赞、你的分享，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直播间当中学会很多很多的好玩的情绪啊。来一个片花送给你。刚刚有位朋友说，哎呀，这个节目又有片花，又有视频片花，又有好听的音频片花，还有广告。我希望广告越来越多，我会在节目当中，因为现在节目刚刚进行了大概是16天的时间，我们会每周开会分析我们的这样一个视频的心得，我会把更多的元素加进来。其实很多朋友老在节目当中说，你什么时候唱首歌啊，我一定会选一天唱首歌给你们听，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会有更丰富的直播内容奉献给你们。只要你们持续关注十点大陆机，一定会有更多惊喜丢给你们的哦。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往日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尽的萧索，我心爱的人啊，多了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点点，我的忧愁和挣扎。 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你好吗？ 点 像这样，这样无助。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这首歌来自于汪峰先生啊，无处安放。我们无处安放的事情很多，是不是？无处安放的钥匙，无处安放的心情，无处安放的青春，无处安放的找不回来的爱情。时间到了这个时候，22:50，我们节目还有10分钟结束。里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陷入了一种沉思当中，我真的会听每一首歌都用心在听，我带着我自己的耳机在电台里听每首歌曲，我都渴望放的每首歌能够让大家有所感受。现在收听收看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以前没有。我会在听那首无处安放的时候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当中有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一些关于拒绝的故事。我一开始不会拒绝别人，我真的是像文字里说的那样，我会怕伤害到别人，就是我一旦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不是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呢？我真的以前这么想过，我也做过类似这样的几次这样的决定，就是到最后我忽然觉得受到伤害的是你自己，真的只有你自己才能留下自己对这种裂痕的一种感触。但是也许你不知道他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知道他人是不是跟你有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拒绝是有艺术，拒绝也是一门学问。我们在慢慢的面对诸多的适合人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决定。我希望你变成更成熟的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决断力、抉择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给今天早上在朋友圈里很多很多人转发的这个乐队的一个主唱离开我们的世界，46岁的陶乐斯 Torres 离开了世界。愿他在天堂永远清亮的歌唱，带给我们永远天真烂漫，爱尔兰上空永远清亮的歌声，由他给我们带来，我们静静听他的歌声。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希望 Tourist 在天堂永远的开心快乐。音乐是世界上最单纯的语言，也是最美好的语言，没有国界的语言。人们在音符里会享受到快乐，享受到无比的激动以及挫败感、挫折感、幸福感。音乐是特别美妙的部分，希望大家在晚上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听感觉。总之，很多很多人的离开会让我们觉得世态无常，每个人的生命稍纵即逝。今天我们说拒绝，我们拒绝伤病，我们拒绝那些不完美的事情，我们拒绝自己勉强自己，我们拒绝遗憾，我们拒绝美好的事情在瞬间毁掉，让爱在我们身边不断的累积。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世界。十点大陆机是一个有正能量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每天会给大家传递一些我的心里话，我也希望你在节目当中能够有所收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朋友。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所有收音机前和电视机前以及屏幕上面的他们，晚安了。 他一个人，他有很多个梦。